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31集。山长行将竣工的时候，更上层的管事者把彭一叫去，通知他一件事，山长的开节是需要牙错的，他们设置了箱子作为牙错，反正箱子是要藏在山腹中的，这就意味着山长锁住之后，从外头再也无法打开，而困死在山腹中的人将被区别对待，那些苦力没有利用价值的就地杀掉，抛入地窟，就当是给太岁的肥料了，而那些有功的有身份的可以神魂入水晶，留下的尸体会有专人负责洗净焚化。熙壤是可以在很长时间内给尸体保鲜，但麒麟经的玉成太久了，久到熙壤保存没有什么意义。管事的安慰他说，没关系，这些都考虑到了，届时会有最新鲜血液最纯正的身体提供给他们，他们会尽量储备更多的样本，万一最优选的身体不合适，也会有足够多的别的尝试。然后恭喜彭一说他是有功之人，可以入水晶，请他做好永生的准备。彭一表现得很惊喜，但内心里他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，他不能进水晶，他的身体在净洗的那一刻会原形毕露，暴露出他那张团土改变过的脸，以及有抻长的 S 型的伤疤的胸腹。从管事的那儿一出来，彭一就陷入了浓重的焦灼之中。难怪湘西那头的工程他怎么也找不到人打听，原来不够格的都已经死了，而够格的则入了水晶，现在估计正安稳地待在漂移地窟里呢。凤凰眼那头应该也一样，他是因为被选中继续参与昆仑的工程，才又多活了这么些日子。看来蚩尤方已经差不多完成了部署，准备全面的安静蛰伏。他们忽然偃旗息鼓，皇帝方长久得不到线索，必然会渐渐失去对这事儿的关注，接下来就看谁更能熬了。他们会蛰伏在水晶之中，熬到皇帝方尽数变成了普通人，熬到麒麟经成熟，熬到重见天日，熬到自己的时代卷土重来。彭一悚然心惊，深感自己责任重大，这消息他必须得递送出去，只要能出去事情就好办了，先找山胆及其物件，再入九曲回肠灭水晶焚香。但关键是怎么出去呢？更关键的是如何能悄无声息不被任何人察觉地出去呢？如果这一逃沸沸扬扬，管事者察觉到事情有变，很可能会改变计划，这样一来他辛苦探听到的消息一夜之间就会一文不值。彭一有了第一套计划，他仔细审视了工程图，这山分上中下三个部分，上段是九曲回肠，没法动手脚，下段是漂移地窟，也没出路，只有中间一段可以入手。中间这一段颇似个环形柱体，除了那石台之外，内柱都是虚空，而外环柱密布蛛网般的冰血管，这个时候冰血管已经完工，等同于封闭，上承山长，下接深渊水。彭一看中了一道横生的冰血管，如果能从石台的一侧打一条密道接入冰血管，借一段道之后尽头处再打一条密道，就可以通往山外，这是计划的第一步。不过这事儿得由死人来干。 什么叫得由死人来干？ 神棍整个人已经瘫软地窝进了座椅里了，这事儿太复杂，基本是他一个人讲，委实不轻松。 哎呀，你想啊，他们用的工具肯定比什么凿子铲子要先进多了，但两节密道那可不是短时间内能打出来的， 当时的监管防守那么严密，时不时的就清点人数，你老师突然消失能不引起人家怀疑吗？ 啊，所以如果一个人炸死那就方便了，死人可以从早到晚在冰血馆里偷偷开凿密道，反正当时的冰血馆也已经封闭了，也不会有人去。彭一不能自己炸死，他一死就会有人来料理后事，这个时候就得用到矿组了吧。 彭一找来了矿组，开门见山告诉他工程一完就是他的死期。矿组背井离乡，不惜辩解，图的还不就是能活着。一听这话吓得面无人色，立马成了彭一外逃最死心塌地的同盟。按计划，彭一先制造了矿组的死，他向上头报说石皇养了几天了，但不够凶悍，攻击性也不强，他要找几个人四位一下，反正这山场里不少人都是要死的，去做太岁的肥料或者石皇的养料没什么区别。这要求很快就被批准了。卫士没有私藏，彭一还大方邀请了几个头目过来看，只不过在时间上略动手脚。观摩的人到达的时候，矿组已经成了石皇的腹中餐，地上只余了衣服和残血，而其他那几个要么才开始，要么刚进行到中途，那场景够惊骇，观摩者啧啧称赞。矿组就这样死得合情合理。紧接着矿组的专长再一次得到了发挥，所谓密道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异形的箱子，密道入口也需要箱盖遮掩和开启的机关，欲出长口门左巡手，审问他们之前逃出的生门就是出自矿组的手笔。从此矿组就如同地洞里的老鼠一般藏身于那道门内，在里头不分昼夜，一点点按计划拓进。为了保险，防止矿组胡乱开门出来被人看到，门只能从石台这头由彭一打开，因为石台的工程是他负责的，他多的是机会过来探看，顺便给矿组送吃喝，或者转移出多的石料安排石皇吃掉。密道的进展顺利，彭一开始实施这套计划的第二步，旧伤变新伤。 什么叫旧伤变新伤？ 哎呦，小恋恋，你怎么越来越傻了？我这肚子不就活生生的例子吗？如果你事先根本没有看到我肚子上有条这个 S 型的胎记，现在我这肚子烂成这样，哎，我一掀，你会知道我原先有胎记吗？ 你的意思是？ 哎，对喽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失足从山壁上滑下呀，被尖利的岩石划破了肚腹，然后一掀衣服把这伤口展示给大家看，这人人都知道他有这么道伤了，也都会认为这伤是最新的。 这样的话就能混过死后清洗那一关了？ 那倒不是，他永远混不过去，除非是自己把自己给烧成灰。你别忘了，彭一他是有自体繁殖能力的，但那个棋子没有，彭一死后暴露的概率比生前大多了，他这么做只想让大家知道他身上有这样一道非常明显的伤疤，不能凭面目认人的时候可以凭特征来认啊。 他这么做是想杀矿组？ 对，可以伪装成意外，给矿组换上自己的衣服，让他从高处摔下，摔得面目模糊，只是肚腹上留一道好多人都见过的伤痕。山腹中就这么多人，数目是一定的，那死的当然就是你了，谁也不会怀疑啊。 啊，这彭一也是心思用尽啊，把矿组的死利用到了极点了。 一个死了的矿组帮他设密门挖密道，然后又帮他金蝉脱壳，人力技能包括尸体都被他压榨了个干净。 这么说死的是矿组，美莹的祖上其实是彭一？ 没有， 这套计划进行到最后放弃了，因为彭一发现有个漏洞，他没想到密刀工程太慢了，按照进度至少也得一两个月，但是九曲回肠最多几天就会完工了，也就是说大限到时这密道还没挖完呢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聊过，说人死的时候这意识没那么快消亡，所以要做头七。这彭一他是有神魂入水晶的资格的，这昆仑工程地每天都会核查人数，那人一死这尸体很快就会被找到，那到时候矿族被当成彭一入了水晶，那还不瞬间露馅啊，回头再把什么都给招了，等到那会儿移花接木接过矿族的早产继续挖密道的这个彭一，这密道还没挖上2米就会被揪出来了。 江恋把自己带入彭一的境地想了想，还真是一筹莫展，既要逃走又要逃得不引起注意，不招来怀疑，这也太……过了一会儿，他厚着脸皮当伸手党问道， 那他到底是怎么弄的？ 彭一最后想明白了，他出不去，但是矿组能出去的概率却很大，与其浪费时间在那儿琢磨自己，他不如好好想想怎么从矿组这头入手。哎，小恋恋，我有没有给你讲过九灵圣家有一个法子叫做蝶变？ 江恋点了点头，有印象，具体来说是一种溶血换血，某个人即便不是圣家人，把他体内的血换成了圣家人的血，他也有可能生出有长灵能力的圣家后代。只不过行蝶变的当事人往往活不久，死的也会很痛苦。神棍在有物镇大宅的那个室友石家信，他曾经的女朋友游丝就是因为被行蝶变年纪轻轻撒手人寰，石家信为此一夜白头，终身痛悔，至今仍活得如同行尸槁木。 彭一没有出去，他让矿主带出去的是自己伤疤中取出的落过咒的血和那口箱子，神长收起之后石皇就会放出来，彭一饲养过石皇，他的血能帮助矿族躲过石皇的威胁，这两样东西都送到彭氏族落去。矿族虽然当过叛徒不足以托付大事，但彭一觉得自己救了他的命，让他帮这点忙还是可行的。 你刚刚讲蝶变，彭一让矿族带自己的血出去，不会也是想让家人帮他溶血吧？ 小恋恋，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去三江园的路上翻看关于彭祖的书，当时你说彭祖有那么多的儿子都是亲儿子，但是却完全没有继承到他的能力，还说彭祖家族繁衍到现在得是一个巨大的家族，规模不输山鬼水鬼。 有吗？ 当时的神族按支系来说没有几十只也有上百了，各家应该都有些特殊的能力，但是后来说成普通人就成普通人了，能力也都消失了。可是为什么山鬼水鬼九灵圣家乃至矿家他们的能力没有消失呢？每代总会有那么几个，你觉得他们的共同点在哪里？ 共同点是都追随了蚩尤。 江恋说不上来，他觉得今天的自己是有点笨。神棍叹了口气，都懒得鄙视他了。 你不觉得他们是因为都有某些特殊的物件吗？山胆其实跟山鬼的关系不大，只是在他们那儿收藏而已。所以我之前开口让大姑婆把山胆交给我处理，她犹豫得很，我也就没明说。山鬼有的其实是金灵，圣家的是九灵， 水鬼的是水晶，而邝家的是箱子。这些家族伴随着这些物件代代繁衍，物件的存在催生了他们天赋异禀的能力，有了这种能力，又能反过来使用这些物件。 啊，让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共同点。那物件的销毁会使得他们这种能力也就此消失？ 现在再回到我身上，古早的时候都是多生多育的，皇室家族繁衍到现在得是一个巨大的家族，规模不输山鬼水鬼。如果确实有这么一个家族呢？彭家具体是怎么融血的，我收到的讯息里边没说。不过同族同姓融血跟盛家那种伤天害理的操作应该不一样。和彭一融血的那个人渐渐的开枝散叶，子嗣繁衍，和山鬼水鬼盛家一样，他的每一代也许都会有一个或者几个特殊的人。这些人生来就有执念呀，对怪异异绝的事儿有着浓厚的兴趣，要去追索一些东西，是不死不休啊。 你是说你吗？ 也许这样的人生下来就有些怪异，会被遗弃，又也许只是我在特殊的年代被遗弃了。他们拥有的物件就是 S 型胎记里那下了咒的血，所以生来就带着彭一那使命未完的执念，时机合适的话就会慢慢的激活记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小恋恋，过往的千百年里，每一代都会有这么几个神棍在不断的探寻访求，也许现在这世上就不止一个神棍。 神棍的目光有些涣散，看向车前不知几许远处。每一代都有神棍，这一代不止一个神棍，他们在不同的时空里有着同一个执念，向着同一个目标进发，如同爬同一座山，但因着际遇不同，有些人始终不得其门而入，有些人爬到了山脚，有些人攀到了半腰。 这些神棍应该都长得不一样吧？ 要是都一样，顶着同一张脸，想想真是怪瘆人的。这话成功阻断了神棍的幽谷之铠，他没好气。 当然不一样了，山鬼水鬼包括盛家的女儿，那还不是一人一个模样啊。只不过也许是天注定，我长得最像彭一，我也许是众多人里边最接近真相的那个。 此时在回顾之前，一切历历忽然就多了一点宿命的意味。 时间隔得太久了，那些记忆越埋越深，有时候终其一生都不会苏醒，只在特定的时候才能激活。现在想想，彭一当时最大的执念是始终找不到山胆，而山胆又偏偏最重要，是个关键词。 你当时好像是在营业厅听到山胆两个字，一下子就跟上了七姑婆，然后又梦见了箱子。 是啊，然后就这么一路走到现在，我连彭一没去过的地方都去了，湘西的玄胆峰林，广西的凤凰眼，最后是昆仑的九曲回肠。 说到这儿，他重新拉起衣服，露出被绷布遮盖的肚腹。 那些人没找到箱子也就算了，找到了还以血开箱，就再也不能停下。你不是问我焚箱的动机在哪儿吗？ 就在这儿，这就是他在雪里落下的咒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